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f you're listening to this 4EB youth program and wondering how could I get involved, well, it's easy. If you have the enthusiasm and interest in music,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For information on this youth group and other youth groups broadcasting on Radio 4EB, go to the youth group link on the 4EB website, 4eb.org.au. Then check out the radio training link. It's free to all members of 4EB. Don't just listen, get involved in youth radio this year on 4EB. It could be the start of your media career. 无论在生命的哪个阶段，无论生活有哪些辛酸，我们都要用力的活着，用力享受音乐的美好。大家好，我们是 五月天 FM 98.1啦啦世界， 让五月天用音乐 贴近你的心灵。 上最真实的我们，请记得收听啦啦世界98.1 FM 唯一的新加坡广播节目。大家好，我是莎莎。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JJJ 班长， 我是豆浆， 油条， 豆浆， 油条，是的，欢迎又来到我们星期天晚上十点的 拉拉世界， 是的，然后。最近我们的豆浆怎么样啦？ 开心惨了，好像 doesn't match， 开心更惨了，好像 OK， 开心爆了，嗯，太开心了吧？因为 找到你的油条了吗？太多选择了吧？又有辣的，有酸的，甜的，苦的， 有黑的， 有 脆的，有那个 超搭的， 有那个跟妈妈黏在一起的。 哦，那个 OK， 对， 明白。 Mommy's boy， 还有没有那个双胞胎的两个黏在一起的？ 哦，还没有， 还没有， 如果有双胞胎的油条，如果你们要报名的话，请上我们的新 party 的。blogspot.com SING party.blogspot.com 是的，然后就是那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忙着跟朋友出去朋友出去，对， 去哪里玩的吗？ 去朋友的家里玩 、没有特地去哪里玩的吗？ 去 Sunnybanks。 你很没良心耶，你看你知道 Australia 都我们 Queensland 都 flooded 都已经淹水了嘛，你还到处去玩？ 我其实不知道，我爸爸有一个晚上我的爸爸打来，他说嘿，你没事吧？哦，他好紧张，让He make me so nervous。 对，我紧张爆了。 你一定是做了亏心事当时在做亏心事被抓到， 他突然打来我就吓了一跳。对， OK， 然后你才知道了，就是说， 对，所以你们不要担心，我们在这里都 很 好，很 安全。 对， 是因为它淹水的地方是其实是很远，在那个 Far Western Queensland， 就是在很里面的， 对， 所以跟我们在 Southeast Australia Southeast Queensland 这里是很没有什么关系。大概离开有驾车应该要3个钟吧，最少。 OK， 所以都蛮远的。可是就是很惨啊，因为也是一样淹水嘛，然后很多人的家了没有了，有些他们的农业全部都完了。然后很多人都是最后一分钟才接受到一些 帮助， 对，帮助。对了，你真了解我想说的什么？ 对，谁叫只有我们两个在这里？ 是啊，每个人都放 我们要，对，我们要做好 partner。 好啊，那没人来骚扰我们吗？ 啊，对，今天呢，two is just nice， three will be a crowd。为什么呢？ 因为是我们的 Valentine's Day special， 情人节快乐！ 耶 ！In advance， 因为只是过几天而已吗？ 还有3天哦，我其实没有 2天 ，I don't really take note。 Yeah, every day is Valentine's Day for you. Oh, oh, oops, let the secret out. 说出我的心里的话。 对不起，对不起。 没有，其实，Valentine's Day is really special. Okay, sounds good. So any news about Valentine's 那种消息新闻之类？ 最近有一个新闻出来，他说 dating agencies。很多 dating agencies 他们把那个比较年长的女生给请走。对， they don't really accept the over 55 ladies。 等一下，还是女生 应该 Oops， 我们全部都是个女生。我 I believe 每一个年长的女生心里面住着一个小女生。 OK，so everybody's a little girl。 OK， 我们都渴望那种被宠爱的感觉，对吗？ 被爱，被宠爱。 对，我相信我们现在的观众，每个小女生心里都渴望着爱。Valentine's Day， 我们就会有爱的奇迹，对吗？ 对，说得太好。 有爱的奇迹。 为什么你要特地的 stress the word 爱的奇迹？ 太多爱了啊！ 我知道你很烦啊，你太多爱，每天都是 Valentine's Day for you。 OK， 我要尽量有一个 Singles Day。今晚就是今晚算吗？ 不算。 算了，因为我们是做拍档节目。 OK OK Sorry Sorry Tonight I'm not single、 Sorry 哎、OK 好，就是说到请他们走、为什么呢？ 哦，对，因为他们说、现在 No matter what age a guy is、他们全部都要一个、年轻的女生、因为他女年轻的女生可以生孩子啊、等等等 可是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年纪比较大的女生就是 他们比较成熟， 要假装在那个form 就写21岁是吗？ 但是如果他们到那个 date， 他们就哦啊、那个男生会说：“这是你妈妈吗？”oh no， 喂，没礼貌。 对啊、他，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男生都会 date older woman、 对啊， 因为他们比较有 maturity，、比较 sexy，、 比较会想， 不会、比较会赚钱、不会依赖他们。 钱，哎，钱是不是 key point？ I think， 算是一个吧 ，because 比较 stable income for the family， I guess。对， 可是你这样说，可是你都讲了 dating agency 他们不 accept older woman、 哦，但是他们有一个 condition， 什么 condition？ If you're over 55、and you look young， 他们就会、accept you。 啊，这样啊？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还是 single， 但是你现在如果你是 single， 也是55岁以上的，你可以有一个 Singles Day， Happy Singles Day。 是啊， 不用去那个有什么 Valentine。 对啊， 不是那么重要，对吗？ 对啊，我非常同意啊。而且就是说，Singles 有 Singles 的好，当然你 Valentine's 你有 Valentine's 的好处。 对。 可是如果你没有的话，就 Enjoy what you have。It's like making use of your resources。 Oh, what resources? I mean, of what you have. That's what I mean. I kind of like Singles Day. It's fun. Because every day is Valentine's Day for you. That's a different thing. I mean、 okay? Singles Day. 哎，that's a different thing. Okay. Anyway, 我们先听首歌，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聊。刚才节目一播的时候，我们是听阿林的新歌《算了吧》。 然后算了吧， 对，算了吧， 没有情人算了吧，没有 Valentine 算了吧。 哎，OK OK， over already 好，我们现在听下一首歌，就是那个林俊杰的不存在的情人。 不存在的情人， 是，不要误会哦，我是指 single day， 所以不存在的情人。 A pillowcase 想起你早已离开，世界忽然全鼓掌，心永远在漆黑的晚上，还没一起去的地方，还没实现我的梦想，只能暂时先遗忘。照片里你的脸庞，笑容停在我眼。不想删除你的模样，假装有人取代你每天在我身旁，不愿意被谁看穿，只剩我一个人的孤单。若是问起你来，我会说那又怎样？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我 yeah yeah。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Oh, oh, oh, oh. 想想和你吃晚餐，想想和你等天亮。像标本一样，眼前是美丽的假象。 还是一样，你每天在我身旁，不愿意被谁看穿，只剩我一个人的害怕。多些问题你来，我会说一如往常，没人理解的无装，没人怀疑的坚强。不想面对我的直观，不想正视我的荒唐，假装没受过伤，所有痛一个人承担，不愿意自己揭穿，这是我对自己的惩罚。不存在的欺人 4EB Radio. Hear music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n your community radio 4EB FM. Celebrating diversity 24 hours a day. Become a member of the public radio 4EB FM. 从你开始戒烟的那一天起，身体就会开始自我修复。五天后，大多数尼古丁都已经从身体中排出。三个月后，你的肺部功能开始改善。一年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半，患肺癌的风险也随之降低。少抽一支香烟，增加一分健康。今天就停止吸烟吧。由堪培拉澳大利亚政府授权，林光宣读。 Station sponsor. FM 九八点一拉拉世界，我 Jenny 卓文萱就是要你超级喜欢。 靠！大宝呀，真赞啊！ 累了，累了。 拉拉拉世界，拉拉姐， 我的秘密。 哦。 耶、yeah, ！欢迎回到了我们星期天晚上十点的拉拉世界。大家好，我是 JJ， 我是豆浆。 你干嘛要 pause？ 你干嘛要 pause？ 是要停下 ？For a while, I forgot 我是谁。 哦，你变了。 我忘记了，我觉得哦，惨了，我是谁？惨了哦，因为我在啊、那个歌在播出的时候，我在 texting，、所以。我忘了，我忘记自己的身份，sorry。好，对了，我们在谈那个 Valentine's Day， 对吗？ 是的，抱歉，这些新歌全部都是什么不存在的情歌， 伤心的那个情歌， 算了吧，又那个阿林的算了吧，然后又林俊杰的那不存在的情人，我真的没有、无意中选的歌，很抱歉。 你急需要 play 我的那个歌， 好，等一下我们 play Jolin 的那个歌， 好 ，Jolin 那个， 对，那个，我们等一下，因为我新歌这些很 sad 的，很伤感情的那种歌已经播完了嘛，我们就播一些那种情歌，那种很开心的情歌。 对啊，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Valentine's Day， 所以要有爱的气息， 要有爱的感觉， 爱的气息，爱的宝宝，爱的宝宝。 哎、欸，你不需要在我面前装可爱了，很冷哎、欸。 宝宝， 是的，刚才聊到那个 agency 嘛， 对，那有一个哦，对 agency， 但是刚刚在歌播出的时候，有一个听众呢很可爱，他在那个 Facebook page， 他就说，那 豆浆，我们的 double date 几时怎么办？ 等一下，define double date， 我有点不清楚你在指什么 double date。 因为这个听众呢是我的好姐妹， 然后呢， 所以我们在2012年的 New Year's Resolution， 我们说要有一个 double date on Valentine's Day。 不是啊，那可能就 it's not gonna happen this year here。 可能我们会有一个 threesome date。所以我的好姐妹啊，请你buck up a bit。Please quickly look for someone。 哎，你这样说就是有点。 她是我的好姐妹，她不会那个，所以为了要fulfill 我们的这个 double date， 那 J 奶茶， 哎喂，没礼貌。 你找到那个 Valentine 吗？ 没有啊，那你这样容易找？你说要找就找到，太多来选了。可是我只要找他唯一的一个，就是找不到嘛。 唯一哦，王力宏的唯一真的好听。 啊、我很想播他，其实我很想播他一首歌，不过就好像太久了。而且我想播他的，因为我播他另一首歌嘛，刚才说就哎，还是不要用王力宏的歌了。 哦、我好喜欢王力宏， 我知道很多人一定很失望，因为没有王力宏的歌。 对，我知道有一个歌是王力宏跟 Selina， 你是我心爱的鸡翅瓜。 喂，我挑拨啊！ 但是你不懂那个啊？ 我不当然不懂啊，我是广东人， 真 不是福建人。 哦，对了，有一个听众呢，他就告诉我，豆浆，请明年呢，请回到新加坡度过 Valentine's。 哦，看他是约你呢，还是他叫你回去？ 他已经约我了。哦，现在是2012年 啊， 的 Valentine's 都还没有过，他就已经约我了。 你约你下一个 了。哦，所以对不起，2013年的 Valentine's 我太忙了。 哇，你这么久这么快拒绝了？ 我 这样你要等到， 我答应了， 叫他等到2014。 为什么？ 我因为你讲对不起没有空啊，不是。哦，你是跟其他人说没有空。 对， 已 经，我现在已经有了 date for Valentine's。 But 我们讲回第一段的那是的谈话嘛。 对， 你 everyday is Valentine's Day。 Valentine's Day 是一个 a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Valentine's Day。 我会听那个情歌啊、 okay. 去那个 beach 散步。 So any other day is only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day but not Valentine's Day。 不是、on the other days 没有 special， 只有 Valentine's Day。 哦， 太肉麻了，我觉得我的 goosebumps 全部都要跳出来。 对啊，很冷 什么冷呢？ 你看那个、这个 studio 的冷气是22度，很冷耶，22度其实，然后外面又在下雨。 好吧，那我们不要谈情人节，现在我们谈一个 single day。 我有个朋友呢，也是个另外一个好姐妹， 是 好伤心哦。 为什么呢？ 她的男朋友现在在 army。 所以她要一个人度过 Valentine's。 OK， 这是蛮伤心的，不过after that 他们会有补回的嘛、make up day， make up Valentine's day。 对，然后就那时候每个人都没有 celebrate， 就你们两个 celebrate 不是很特别、 但是每个人啊、会，对啊，会很特别， 会很特别，然后东西也不会、那些价钱不会特别涨高，因为它不是公认的 Valentine's Day。 对，那个玫瑰都 cheaper， all the roses are cheaper， food is cheaper， roses is cheaper， gifts is cheap， gifts are cheaper。 但是不是那个 money that not the price that matters， it's the heart。 No. The heart that matters， the thought that matters。 The money that you save can use to spend on something more。 You get what I mean？ 这样 instead 你在 Valentine's Day 你只可以买一朵花20块，你平时买10块，你还要多10块来花，然后多10块你可以买多一盒巧克力送给他。 但是如果他爱你的话，他真心真心真心的爱你的话，好多真心哦，他会那个买给你。 可是你都说了嘛，如果他是真心真心 真心 爱你的话，他不管是 Valentine's Day 还是不是 Valentine's Day、他还是爱你的。 对啊，但是啊，所以他那个钱对他是 他不放在眼里的。 对啊，所以男生就可以、可以存了那一笔钱来买多点东西让他更开心哦。对， 所以如果你明年要 date 我 for Valentine's 记得存钱哦。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啊，不要加了，真是很开心。 我已经在期待了。 Anyway， 每天都是 Valentine's Day for you， 就那天是 special special， 但是不是每天都有那个花拿？ 嗯， 哦，我们刚刚 你家外面不是有那花，你可以去捡。 对呀、啊，不是对吗？是啊，嗯， 对啊，对，你家外面不是有很多草啊，很多花， 很多草， 很多花，你去捡一个就好了。还是你上课的时候，你走去学校的时候捡一个？ 我不要，我。但是如果有人送你的话，比较有那个 feel，那个it's very meaningful。 我可我你剪了过后，你想是我送的就可以了。 哦，你好没诚意哦。 我也赞成，听说不要学哦，我只是开玩笑而已。 哦，我们在讲玫瑰对吗？ 嗯， 我从小有一个那个玫瑰的 poem。我可以在这里现唱 一下， 一下一下 现 讲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会不会很冷的？是不是？ 没有 ，It's quite mushy. Mushy, no, okay, yeah, mushy. I can cheesy, cheesy. Okay, I can take it cheesy.、Okay. I can take it. Wait. You have 1 minute. Okay, 我很快的。Roses are red, violets are blue, honey is sweet, so are you. 哎呀。 Oh, lame 什么？哦、oh, ，这不是 lame， 这是很那个 sweet， OK。 他讲是你小时候写的， 不是我写的。 你骗谁？ 我是说很小，我说小时候比较喜欢听的， 哦、oh. ， 因为有很多人一直讲，一直讲，然后那个卡片每次都写一样的，所以。 Okay, 你知道的， 是是是，我们聊这样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先听首歌。 什么歌？ 就是 Jolin 的歌。 明天我要嫁给你哦，今天我要嫁给你。 是的，大快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Enjoy the music。 想要拥抱你，听我说。 盛，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是过去， 98.1 FM and hear voices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4EB FM, sharing the world with you. 从你开始戒烟的那一天起，身体就会开始自我修复。五天后，大多数尼古丁都已经从身体中排出。三个月后，你的肺部功能开始改善。一年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半，患肺癌的风险也随之降低。少抽一支香烟，增加一分健康。今天就停止吸烟吧。由堪培拉澳大利亚政府授权，林光宣读。 Station sponsor。 最浪漫、最搞笑的 98.1 FM 拉拉世界，我是豆浆，谢谢收听我们的广播。 我爱上的是最好的。FM 98.1拉拉世界，我是亚洲倔强新女生叮当。 靠！大宝呀，听话啦！ 累了，累了。 拉拉世界，拉拉姐， 我的世界。哦。 喂喂喂！快看！ 耶、yeah, ！欢迎回到了我们星期天晚上十点的拉拉世界 ，JJ in the house，Jolin in the house，OK，、okay, 豆浆 in the house， 豆浆 in the house， 是的，刚才所听的歌就是我们的 Jolin 的歌， 是叫什么名？ 今天吗？今天我要嫁给你 ，Yes。 哦、好快哦 ，Valentine's Day 要来了，我就要嫁了。 对呀、啊，你这样快就向我，这样向我求婚了。哎呦，好冷哦。 Excuse me。 好，不要向我求婚，不要向我求婚。 Excuse me， 等一下我的那个 Valentine's， 他听到了怎么办？ 被吓走。 对。 应该哎，这样我嘞，我的 Valentine's 被你吓走。 嗯，你有 Valentine's 吗？ 哎、欸，多的你数不到， oh, yeah. 虽然没有比你的多了 ，OK， 哎、 okay. ， 没有，虽然没有比你多。 我的有脆的油条，黑的、白的、黄的、红的、金的。 哇，哎、欸，我的更多哎、欸，我的有可乐，有 Sprite， 有 Sprite， 有 Coke， 有还有什么Ice Tea， 嗯， 还有什么，还有很多哎、欸，都是很多不同的 drinks 都有啊。 我的比较好吃， 我的比较好喝。 我的比他好甜， 我的更甜。你的怎样甜？我的是冰，我的甜吗？ 我说零甜。哇，好高兴哦！刚刚有一个朋友他说 ，Jolin 他说豆浆，你的华语进步了。我不知道应该是 高兴还是 对呀、啊，我应该是高兴还是？但是很谢谢你的那个 compliment。 You share the compliment 。 I think, yeah, I think she wants to take it back now. 是的，那我们讲到 Valentine's Day 嘛 ，Valentine's Day 到一般会送什么礼物呢？那少不了巧克力， 巧克力， 巧克力 ，chocolate，yes，flowers，flowers。Soft toys, cushions, you know the love cushions. Oh, 还有那个 oh my gosh. 你看啊，有经验的人果然不一样。有没有名车？什么住宅？游艇？ 有那个哦，我有那个dressing table。 哇哦， 但是一个小小的，有 candles， 有很多，好像他们会写那个 Jolene in the house， 对 Jolene in the house， 哦，好喜欢那个歌，我是因为我那个我一直缠你要玩这要 play 这个歌， 对啊，因为刚才我无意中找出这首歌，然后在听的时候，然后你听到就讲，哎，我要播这首歌，我要播这首歌，然后就好了，其实这首歌还是真的蛮好听的嘛。 今天晚上我已经听了三次，在你的车上听一次。 对， 刚我们 pre， 对，我们在玩 录之前又听一次，然后过后又再听多一次。 对，啊，明天我真的要嫁人了。 对啊，嫁给我。哇， Valentine 不要生气哦， 没有，应该是 Valentine 不要生气哦， 不是我的 Valentine， 我的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Valentine， 油条不要生气。 还有，那讲到送礼物， 对，还有什么？你会送什么呢？ 如果是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的话，还是真的真的是在一起的话，我会考虑送那些 鞋子。 不是啦，就是送那些， 让你跑走吧，我们太 close 了。 送一些比较他会用得着的， 笔， 比如说啊，没有啦，用得着不一定是笔吗？比如说。像我刚才所说的汽车啊，屋子啊， 哇， 手机啊，还有什么就是那些东西啦，他比较能用得着的。 哇，真的要送那个那么那个昂贵的， 都讲了嘛，钱不是一个一个问题，是你多爱他，他多爱你。 那你会不会送那个钻戒？ 会啊，当然会啊。 你要求婚吗？ 哦，这样当然是留下一次。 对， don't propose on Valentine's Day. Why? You have one last day to celebrate. but you know, for guys, it's easy to remember. 但是， 你看，24，Valentine's Day， 也是那个 anniversary 很容易记嘛，对吗？ Guys, why are you so lazy? Come on. 没忘记 SR 十度，这个 calendar 圈上来啊，那个什么 anniversary， day。其实 不是，我都记在脑海里。哇 ，Oh my gosh！ 你的脑海很少东西记，我们男生脑海多 什么？你们要记什么呢？ 你要工作很多东西要做，什么会要开，要跟谁？ 女生也要开会啊。 对啊，嗨 T 啊，对啊，几点嗨 T 啊？谁来就来，谁不要来，我们继续嗨 T， 对吗？ 我们还会跳舞啊。 跳舞不先用头脑的好不好？ 哦，需要 ，Hello，、 Hello， 现在就跳吧，来， 来你跳吧。 如果你不用头脑的话，你会同手同脚哦。 哎，This is this comes. This is true. This is true. 同手同脚，同手同脚，同手同脚， 这样不更好？ 手脚傻傻分不清楚， 这样不更好？ Oh my gosh， 我突然想起那个 Jolene 的歌， 什么东西？ 什么 野蛮游戏？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对不起，太 random， too random。 喂，讲回来了，那送花吧，就说送花。那 OK， 有什么？OK 不是有新闻吗？ 谁会送 Orchid 的？ 没有啊，讲到花就想到 Orchid。 Orchid 是新加坡的 国花。 National flower， 不要去过。 OK， 喂，你华语不是很好的呗？等一下，那我考你 ，OK 是什么？华语 in Chinese OK 叫什么？ 花，兰花对吗？ 啊，是真聪明。 我好聪明。其实是因为刚刚我们还在preparing 的时候， 去 Google search。 对。 喂，没礼貌。 如果你问我们的听众，不错啊，现在他们都。懂了， 对啊 ，Orchid 是什么花？我听到了，他们在讲兰花， 不是菊花哦。 对， 刚才有人跟我讲是菊花， 谁啊？不是，我是说 不是菊花， 我说不是菊花，因为不是菊花茶。对 ，Orchid 是新加坡的 National Flower， yes。 所以呢，他们在新加坡有一个 Botanical Garden， 对吗？那 that's a section that's 19 orchid flowers named after 19 VVIPs。 哇！ 哇哦！ 等下 ，VVIP stand for？ VVIP stands for VVIP。 Very very important persons。 Yeah right. Very very. Serious. 他们在这里讲的。 哦、oh, ，OK。 他不相信我，真是的。 那他哪里找出这个十九位 VVIP？ They're called the Celebrity Orchid Section， 哦、，VIP and Celebrity Orchid Sections of the National Orchid Garden。哦，不是，对呀、啊，在 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 。你在笑什么？ 我在笑你跟着读也是，也会读错，也会想错。 OK， 有一个 Orchid 是 Princess Diana， named after Princess Diana。还有，哇，好多好多，有一个bright pink color， 它是送给那个 Thai Prime Minister。 哇，这样要付钱的吗？这些要买那个、要买来放。名 不太清楚哎。 嗯 ，Anyway， 我们的新加坡朋友就是有机会，就去发掘，去 check out。Let us know。 哦，还有一个 Jackie Chan 的。 哎呦 ，Jackie Chan。 Please go check out and let us know otherwise。 希望以后有一个 Jolene 的。 啊 ，Jolene。有，当然有啦。Jolene 差不是你哦。 我不录了，拜。 对， 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告一个段落。 是的，我们先听一首歌。我们听了很多很开心的歌嘛，我们继续听一些开心的歌。 什么歌呢？ 就听一首罗志祥的和杨丞琳的。 什么歌呢 ？In your eyes。 In your eyes。In your eyes。 然后等一下，待会儿来。 Beauty lie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哎，你 random 哎，你不要这样可以吗 ？OK， 再见喽。 眼中我看到什么？我会答应新眼睛，还有一个帅到烦的我。Oh no！ 我问你，你眼中你爱我什么？你总是吊我胃口，故作神秘。 靠近你，吻你一下，哦哦哦。 98.1 FM. 4EB, sharing the world with you. 世界之大，音乐无限。FM 98.1拉拉世界，黄靖伦和你听最棒的。 是的，欢迎回到了我们拉拉世界的最后一个段落。大家好，我是 JJ。 Jolin in the house， 我是豆浆。 是的，刚才就聊到要送什么礼物跟那个 VVVIP The Orchid Flawless。 是， 所以以后呢，我希望有一个 Orchid named after me， Jolin。 可是这个很 common 啊， Jolin is too common。 Jolin 豆浆。 OK， this is good。 Jolin 豆浆， you have to use that pitch。来说一次 Jolin 豆浆。 I know I know， 说一次，再说一次 Jolin 豆浆。豆浆 没有那个可爱的感觉， 因为我是男生嘛，那有那个可爱感觉。 男生也可以可爱的， 可是我不是那种男生是可爱的。 你可以装可爱啊， 可是我不会装可爱啊。 你的 Valentine's 怎么办呢？ 他们不需要我可爱的好不好？ 哦，他们需要你 manly 的， 对，他们要我 man 欸。 OK OK， 好， 是的，那星期二的 Valentine's 打算怎么过？ 好快哦。 对啊，真的快， 到了再说。哦，不是说有 double date 吗？我的好姐妹还没有找到一个 Valentine's。 那你讲 double date。 我们可以 threesome 哦。他就做我们的那个 what's that lamp pole， 那个、电灯泡 啊，对，那个 很亮、很亮、很大的电灯泡。 它还算还好，不是那么大吧？它有比我亮吗？可能会哦。它可能会比我更性感哦。 Oh no！ 所以好姐妹，请你快点找到你的 Valentine's， 我们可以一起去那个 double date。 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不是要劝我们的好兄弟，尽量找多一点 Valentine's。快点找到点 Valentine's 庆祝一下 Valentine's Day 吧。 Everyday can be Valentine's Day。 It's only Valentine's Day in your eyes。 Yes, in our eyes。 我是你的唯一。 Oh my gosh。 好肉麻，今天我好肉麻。 你不要一直在我那边这样讲，我会发冷的嘞，懂吗？ 不知道， 都讲了 aircon 只是那个冷气只开22度，已经够冷了，你还要讲那么多冷笑话？ 有那个爱的气息，爱的感觉，我们要有爱的抱抱。 所以你今天要今天要讲， 爱的宝宝。 哦，刚才我是想播这首歌，幸好你阻止我，不要。 对呀、啊，不要吧 ？No no no no no no no。 好像是你的 favorite music。 No， it's not。爱的宝宝。I'm just saying， OK， 算了，我们不要爱的宝宝，我们就爱的踢爆。 啊？什么意思？踢 爆？ I don't know， it just came to mind。踢爆， isn't it like I talk something about you？ Like， I just。Okay. 你还是不要讲算 了。 听众说，哦，原来我们的豆浆华语进步这么多这么好啊，突然间你现在然后他们很想收回他们刚才所说的话，你知道吗？所以呢还是算了吧。 我有一个表姐啊，她说我的华语好可爱。很可爱吗？ 可爱来形容。蛮特别的， 不是很性感吗？那个 voice， 嗨，我是豆浆，性感吗？ OK OK， 那星期二怎么过？星期二，Valentine's Day， 不，等一下，先说一般你会怎么过？一般 不是看看电影，吃吃 dinner， 但是我想过一个比较特别的吧， 去看星星。 有一次我们有做那个蛋糕，我们有 karaoke before。 Wait, is it with the special one or with a group of friends？ Both. Okay， 因为有分别的话。 还有那个我们还有那个什么？ 什么 ？Prank call。 哇，不是吧？那么无聊 ，prank call。 我很会 prank call。 讲啊！恭喜你，你赢了一个。 没有。是秘密， This is a secret， 不能讲的秘密。 哎呀， 那你呢？你 没有用啊！你讲了这么多东西来勾引我， 你在 on air 骂我， 对啊 ，you scolding me on live， 你勾引我的兴趣，然后可以跟我讲不告诉你是秘密。 我们的听众要骂你咯，你怎么可以骂我那个两个字？ 哪两个字？笨蛋， 不是哦，他现在骂我四个字的哦。我们的听众，你们讲讲理 ，How can you scold someone on air, right？你看全部人都骂了，你赶快去看哦，每个人都骂了。 刚才我是讲什么？头两个字是什么？然后两个字 你要说那个三个字吗？ 哪三个字？ 对，我说那个三个字， 头两个字我忘记了。后两个字我知道，哪三个字？ 三个字，那个三个字， 哪三个字？ 那个三个字。 情人节快乐。没有啊，超过三个字。 不是啊。 Then? 你骂我啊，你应该说三个字。 哎，你考我啊，你不要跟我你跟我讲是什么三个字。 我不要跟你讲。 对啊，你不跟我讲我怎么知道什么字，对吗？ 那谁是笨蛋呢？算了，我们在讲那个 Dream Valentine's。 我希望我的 Valentine's this year 会比较特别。Do something different, maybe such as meet people, go out with some nice people. You're like doing that every day. Okay, that's why every day is a Valentine. But you say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对啊，我要做一些，好像我要吃一个丰盛的 dinner. I want to have really good dinner, have good conversations with my friend, and I want to dance. 好想跳舞。 有啊，星期二不是有很多 party? 但是我不想去 party. 我要有一个地方可以chat 发泄 去 chat 对， 我也要去发泄。 那么可以比较亲热 亲热。Oh, I heard that. 你想去亲热？ 朋友之间也可以很亲热。 不要讲，我听到了 哦。朋友之间也可以亲热。 可以啊，我没有说不可以啊，只是我只是说，我只是说我听到 你。等一下，你的亲热跟我的亲热好像是不同的。 对啊，我赞成啊。 Okay, it's different.不用紧，那你呢？ Different version, different 你要怎么 celebrate your Valentine's? Sadly, I'm just going to stay at home, go to the gym, go to work, go to gym, stay at home. Wow. Boring, right? I know. Tell me about it. Wow. Wow. 喂，不要这样啦，哎呀。 I think singles is fine, because single 像有一个表妹啊，她在 Valentine's, 她要去那个 Genting. 哎，好哎。 对呀、啊。 好哎。 那里有那个比较冷的天气，所以。比较好玩吧。 不过讲真的，如果我有时间，就是 I can get away from work, I will go travel as well. But sadly I can't, because 要工作。 有工作狂。 工作而且。 工作狂。 谢谢。 工作狂。 谢谢。 J 狂。 I know you're trying to be funny, but it's funny. 你还是 stick to 那个 Jedi 好了 ，Jedi。Jedi。 Jedi。 Jedi。 Jolin in the house, yo. OK. 说到那个 Valentine's, 所以你只要 ，so you're just gonna stay home. Just gonna go to the gym. I want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But OK. 你在暗示我吗 ？Not with you. 对啊，说一下。哎，你在暗示我吗、 ？Shit. Am I too direct? No. Yo, it's just fine. Really? Yeah, I can't take it. But I just heard something break. It's your heart! Hey, 很累耶。Hey. 很冷耶，不要这样耶，冷气的时候都讲了，你好。 Sorry, I'm feeling really hot right now. Of course. It's hot in here. It's hot in here. Valentine's Day 你要，那你想做什么特别奖？真的什么什么这样子？ 我不知道啊，应该有那个。 Sky Jump。 那个是刺激，我要特别。我要有一个 surprise。 我觉得每个女生她们心里有一个女生不只是渴望爱情，也渴望 surprises。 哇，这样真的很难耶，很考倒我们男生耶。 是吗？ 对啊，而且对男生来说一女人是善变的，一下子要这个，一下子要那个。 嘿嘿嘿！ 哎，我是讲真的哦，一下子要这个，一下子要那个。刚才又讲要可能就是什么亲热，但是现在又讲要特别特别 的亲热。 Oh, I want to take lots of photos on Valentine's because it's my first Valentine's in Brisbane. Okay, but you're just gonna share with your group of friends anyway. Double date, triple date. No, I have a feeling it's gonna be just a threesome, like, cause 好姐妹，快点找一个 Valentine's, please. 哇，你是从头讲到尾，我看他都被你烦死了。 你要给他一些压力，压力 ，What's that？ Stress is a good motivator. Yeah. Yes. Okay. Please, quick. 在这里呢，我要祝大家 Happy Singles Day. 我要祝大家 Happy Valentine's Day. 每天都是 Valentine， 所以 Singles Day 一年有一次而已，所以 Happy Singles Day. 我祝大家 Happy Valentine's Day， 是因为这一天是真的是全世界在 celebrate Valentine's Day， so it's quite special in a way. So 我就在祝大家 Happy Valentine's Day. 要一个吻吗？ 哦，好啊。是的，那就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谢谢收听，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sorry 再听咯。 Happy Valentine's Day。 最后一首歌就是我们的何为健， 记得上我们的 singparty.blogspot.com singparty.blogspot.com。 是的，帮我们相爱，谢谢收听，拜拜， See ya。 还记得我们总是彼此的唯一，接受了我们情侣关系的是你，没结果了放弃，忘不了逃避，体验过了无数个复杂爱情，某一晚在街道下巧遇，我问候发现你不是单身的你 girl， 我知道你们相爱，有了开始有了未来，在我心里放不下的也该释怀，收拾好把它掩埋，但我知道你们相爱，我的心我问候你回应，发现已不再眷恋着你。